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8集。这个人进去了，他也可以拿出异能书，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阮王叔的异能。不错，唐默费尽心思地支走白若瑶，就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异能书。他的手伸到半空中，傅文铎在旁边看到这一幕，淡定的台步也向餐厅外走去，竟是准备将空间留给唐默。看到傅文铎离开的背影，唐默的手指已经碰到异能书的书脊了，他忽然停住动作。寂静的清晨，窗外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金色的阳光穿过餐厅半敞开的大门，照在傅文铎的头发上，黑色的发丝染成了一层金色。男人的背影笔直挺拔，他很高，每一步迈出去都是相同的步距。唐默嘴唇动了动，不知怎么的，他忽然张开嘴喊道：维克多。傅文铎的脚步猛地停住，时间好像过去了10秒，又好像已经过去10年。金色的阳光下，英俊的男人缓慢地转过头，漆黑的双眼凝视在青年身上，两人静静地对视着。在对方沉默却温柔的注视中，唐默的心竟慢慢宁静下来。良久，傅文铎微笑着反问：墨唐。世界瞬间静止，唐默双目睁大，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或许是因为太过震惊，唐默没有发现，看到他这样的反应，傅文铎也是松了口气，绷紧的腰身慢慢放松下来。太多的话在这一刹那一起涌上了心头，一种奇怪青涩的感觉在心里快速地漾开，有点甜又有点涩，那些话全部堵在嗓子眼，千言万语到最后打从心底的完全忍不住的，唐默笑了起来。这一次换他问：维克多。傅文铎也笑了。安静的小餐厅里，一道磁性的男声如同爱人的低语，轻轻地念出那个名字，好像早已私底下念了无数遍一样。他的声音好听低沉：墨唐。白若瑶的伤势比傅文生想象的还要严重，两人在厨房里折腾了一刻钟才出来。一边走，娃娃脸青年一边举起右手看着自己被绷带绑着的手腕。说实话，傅小弟的异能治疗效果有多好，他的包扎技术就有多烂。白若瑶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手腕，忽然嘻嘻笑了一声。小朋友立即红了脸，郁闷至极地跑向自家大哥和唐默。刚跑没几步，傅文生停住脚步，看着唐默和傅文铎站在门外安静等着自己的模样。小朋友奇怪地多看了两眼，最后又跑上去，在心里嘀咕： 怎么觉得有哪里不对？ 三人收拾好东西，一起离开餐厅。他们刚走几步，娃娃脸青年便跟了上来。唐默扭头看了白若瑶一眼，白若瑶嘻嘻地看他，做了个口型：想等等我呀？唐默直接扭头，不理会对方一下。阮望叔说事不过三，自此以后他们不会主动来找唐默麻烦。但唐默和傅文铎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，他们不会主动找天选组织麻烦，但双方的梁子已经结下了，以后倘若在副本里碰到，恐怕很难合作。一旦敌对，就是铲除对方的最好时机。不过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天选组织，是透明人。三人脚步迅速地往傅文生家的方向行走， 一路上三人身体紧绷，一来是小心天选组织出尔反尔再来偷袭，二来是提防后面那个牛皮糖一样的娃娃脸青年。下午时，三人正要转弯进入一条宽敞大道，忽然傅文铎停住脚步，同时伸手拉住了唐默的手腕。唐默微微一愣，傅文铎说， 有人。 唐默冷静下来，定睛一看，只见在宽敞的十字路口中央，空荡而无一物，几片枯叶被小旋风卷起，夹杂着沙粒石子在空中旋转漂浮，一片死寂。除了自己微弱的呼吸声，唐默听不到一丝声响。傅文生看到这一幕，先是诧异，接着很快定下心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以他的实力和观察力，还觉察不到周围有人埋伏，但他明白自家大哥和唐默在做什么，他们在角落安静观察。白若瑶就隔了五米，靠着墙壁笑眯眯地陪着等，不动弹。三分钟后，一道窸窣的声音从西边传来，下一秒，两个彪形大汉从一条阴暗的巷子里一举跃出，扑向那个贼眉鼠眼的男人。男人顿时一惊，三人扭打在一起。唐默站在角落里，神色平静地看着，直到大汉将男人打晕带走，才继续赶路。中午，天色骤暗，下了一场大雨。三人找了家火锅店停脚，白若瑶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似乎也不管雨水湿哒哒地打在头上，慢悠悠地走进火锅店。他刚进来后不久，傅文铎便站起身，带着傅文生走到门口。唐默站在门旁与他们说了会儿话。不过多时，雨停了，傅文铎带着弟弟忽然离开火锅店。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白若瑶眼睛一眯，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唐默，唇边的笑意更盛。唐默似乎没注意到他的视线，雨停了，他起身打算离开火锅店。 唐唐， 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道尖锐的破风声从身后传来，唐默以极快的速度侧身躲开。白若瑶脸上完全没有笑意，他右手一翻，一把闪烁荧光的纤细蝴蝶刀在他的手指间转了个漂亮的花样，抵着唐默的喉咙擦过。唐默一把抽出小阳伞，他抬头冷冷地看了眼白若瑶，两人一起攻上。白若瑶的速度、力量、反应能力都比唐默稍微高上一些，每一方面都只高上一许，叠加在一起便相当恐怖。唐默在不使用异能的情况下，竟然很快落入下风。唐默向后弯腰，右手撑地，躲开一击银色的蝴蝶刀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白若瑶左手轻轻一动，一道黑影在他的左手间旋转，趁唐默无法躲开，竟然又是一把蝴蝶刀朝他袭来。两把蝴蝶刀左右夹击，完全封锁住唐默的退路。薄薄的刀刃看似纤细，却泛着冷冽的光芒。白若瑶慢慢地笑了起来，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，两把刀一起刺向唐默的脖子。这时唐默翻手蹲地，双手猛地按在地上，低声说，重力压制。砰，白若瑶轰隆一声砸在地上，因为反应极快，他在地上打了个滚，没有受伤。但是再站起来时，只感觉浑身像被灌了铅水，每移动一下都无比困难。稍微尝试了一下，感受自己受到的重力倍数，白若瑶干脆直接坐在了地上，看着对面的唐默。 重力异能，之前那个长得白白的小朋友的。 唐默快速地收回手，拉开距离，淡淡地扫了白若瑶一眼，也不说话，起身离开。白若瑶看着唐默的背影，慢慢地眯起眼睛。等唐默快走出火锅店大门，他忽然意识到， 你刚才是在利用我，试试你的新异能。 唐默脚步完全没有停留，径直走出大门。白若瑶冷笑一声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又跟了过去。不错，唐默刚才是故意让白若瑶来攻击自己的，他早就知道白若瑶非常聪明，很可能已经猜到自己拥有多个异能的事实。这人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完全甩不掉。唐默拥有多个异能的事情早晚会暴露， 不如直接拿它当靶子，试验一下新异能对强大的玩家有多大作用。 异能重力失衡，拥有者阮望舒，偷渡客，类型四维型，功能操纵重力的力量，等级五级，限制需双手触碰地面才可使用异能，每天可使用三次，总使用时间为30秒，难以晋级。备注：我是一个难得正经的异能（括弧连备注都无比正经）。唐末版使用说明：使用异能时必须喊出“重力压制”四个字，每天只可使用三次，总使用时间为10秒。如果踩狗屎能踩出狗屎运，唐末上辈子一定是踩了一整个粪坑的狗屎。 刚才支开白若瑶查看异能的时候，唐末并没有避讳傅文铎，其实有很多事情早有猜测，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不用言语的默契，那种熟悉却又有点陌生的距离感。唐末只是从没想过华夏13亿人口，维克多居然还活着，同时还能和自己碰上，这种概率小到无限非概率怀表都能发挥作用，但它就是发生了。唐默表面上十分平静，一切只是普通的网友面基，但他还是有些高兴，所以忘了支开傅文铎。于是当他打开异能书的时候，那句踩了一整个粪坑的狗屎立刻映入眼帘。唐默啪嗒一声把异能书丢出窗外，异能书乖乖地消失在空气里。唐默纠结极了，他非常想辩解这本书以前虽然贫嘴，但向来还是很爱干净很文明的，这次纯粹是个意外，为了损他而自降身价的意外。然而唐默还没开口，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，唐默的心渐渐静了下来。他抬头望着眼前的男人，慢慢地笑道：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？在南京，有一次你说了你的工作。顿了顿，傅文铎补充道：图书管理员。唐默奇怪地回忆起来，他确实有和傅文铎说过自己以前的工作，但他记得维克多不该知道这件事。去年6月，你有次说过，有人来借书，结果书弄没了，又不肯赔钱。唐默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打桥牌的时候不可能完全不聊天，全神贯注，两人偶尔会说说话。那次唐默真的很生气，他的性格一向比较冷淡，对方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明明书弄没了，还说已经还了书，交给唐默的同事时被同事弄没了。很少见到这样的奇葩，唐默晚上打牌的时候便与维克多多说了一句，唐默忽然想到，等等，你仅凭这个就猜到我是图书管理员？他记得他当时只是提了一句，说今天遇到不好的事，有人借书不还。傅文铎挑了挑眉，两人凝视着对方，片刻后，齐齐笑了起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